剪裁埋苏克天台 ，Capital 九五八神师频道，现在由林锦龙报告新闻。永续发展与环境部政务部长陈冠明表示，我国南东嘅存货充足，具体向国内无需抢购，要不要囤货？陈冠明表示，我国三分之一嘅鸡肉供应来自马来西亚，大多数进口嘅都系法嘅。马国实施出口禁令，肯定会影响我国新鲜鸡肉供应。但呢，本地进口嘅大约七成鸡肉系从不同国家进口嘅冷冻鸡肉。越南关卡将展开重新发展同扩充计划，以舒缓交通拥挤情况，缩短通关时间，同时提升边境安全。移民与关卡局、建筑发展局同土地管理局召开记者会讲，越南关卡的重建和扩建工程预计将耗时10到15年，到时高峰时段的通关时间将从疫情前的60分钟大幅缩短到15分钟。配合越南关卡的重新发展和扩充计划，当局将征用马西两一带的旧厝租屋和店铺，并且在越南新建大约1100的替代租屋单位，将受影响的居民申请。当局将征用马西两湾和马西两巷第210到218座租屋，包括785的租屋单位，一个出资亭、6间直营店铺和1间直营餐饮店。我国将对10万名国人的基因进行排序和分析，以进一步了解慢性疾病的发病原因，改善国人的健康状况，同时也能够让亚洲的平凡舒服。新加坡精准健康研究所和总部设在美国的基因测试上，已密立签署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，以速推动一项研究项目。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飞跌到4000以下，让我有两人病逝。卫生部名参的数据显示，昨天新增3936起病例，比前天少231起，其中107起由境外输入，其余是本土病例，每组病例传播率下降到 1.05。 本地最新调查显示，新冠防疫措施放宽，国人仍然谨慎防疫，有近半数的国人坚持在户外戴口罩，而夜店重开今日只有大约1000国人光顾。新传媒新闻数据组和市场研究机构 YouGov 合作，在防疫限制进一步放宽后，针对前人展开调查，结果发现有半数国人在户外仍然没摘下口罩，当中以55岁以上的人中扎几多。针对华侨银行显然发生的假建信诈骗案件，金融管理局宣布对银行失职大约3亿3000万元的额外资本要求。金管局在文告中讲，当局规定华侨银行必须以风险加强资产 1.3P 的比例计算营运风险，以相等于大约3亿3000万元。新闻报告完毕。